第75集，太久没来这座城市了。摄影展结束后，许岩跟朋友一起吃了晚饭，对方喜气洋洋地给他看了2岁女儿的萌照。许岩一边看一边想到叶轩也怀孕了，挺高兴的。吃完饭又坐着聊了很久，出餐厅时已经是10点多。许岩跟朋友道了别，上车。这块地方他很熟，是离沈之家最近的大商圈。到了街尽头右转，过一条跨江大桥，再开几公里是个公园，绕过公园就是沈直的小区。许岩以前出来买夜宵，开到桥上时总要降下车窗，吹晚风，看灯火，听船笛。他不止一次地想，要是沈直能跟他一起出门买东西就好了，风景这么棒，一起看看。沿着大道开到尽头右转，许岩看着前路，笔直往前开是跨江大桥，走右行道会进快速路，如果要回家他应该变车道走快速路，接着上高速。许岩握着方向盘，前方大桥上灯光灼灼，无数车流汇入，开向桥的那一段。该变车道去快速路了，但许岩迟迟没有打转向灯，岔道口那块蓝色指示牌很显眼，白色字体反着光，指示直行或右行。越来越近，离必须变道的终点也越来越近，还剩7米。 沈直进医院了。 还剩6米。 不清楚，但应该不是小毛病。 5米。 我记得明天下午你会去那边参加摄影展，要是有空的话可以顺便去看看他。 4米。 当然，如果你觉得没有必要，完全不关心，那还是别去了。 3米。 以免给他任何希望。 2米。救我。许岩的心重重一跳，深吸口气，维持直行路线朝大桥开去。桥上风景依旧，许岩有点恍惚。下桥后开过公园，车在小区门口被拦住，门卫过来敲窗，许岩怀疑自己进不去了，但门卫仔细瞧他几眼笑起来。 许先生。 许岩才发现保安没换人，不禁感叹对方的记忆力。 啊，好久不见。 他被叫下车做人脸识别通过。沈直一直没让人删掉许岩的信息，他依然可以自由进出小区。车缓缓停在路边，许岩转头看着房子，里面一片漆黑，不知道沈直在不在家。许岩下了车，推开围栏门，那颗白玉兰比以前高了。他走到大门前，感应灯亮起，许岩盯着电子锁，抬手食指指腹按上去，滴哩哩几声，门打开了。门外的灯光照亮玄关，也隐隐约约照亮客厅其他地方，总体还是看不太清。但许岩有种很怪异的感觉，这种感觉从房子的各个角落里一点点向他聚集，像伸来的藤蔓缠住他的脚腕。你走的时候，就算没有刻意去记离开时房子里是什么模样，但无论时隔多久再归来，都会看出变化，因为日常的记忆已经习惯性地刻在脑子里。同样的，当他们完全没有任何改变，你也能瞬间察觉，因为眼前的场景会和记忆中的画面无缝重合， 清楚地告知你这里还是原来的样子。就比如许岩从脚下的玄关到开灯之后整个明亮的客厅看过去，如果不是这几年的记忆还在，他会怀疑自己根本就是才离开了一两天，甚至再短一点，一顿晚饭的功夫。窗帘、沙发、地毯、壁画、茶具、玄关的拖鞋、靠枕的颜色数量、茶几上的杂志、懒人沙发里的遥控器、垃圾桶和落地灯摆放的位置。许岩在客厅里走了一圈，开始变得不能置信，眼前的一切，他们的样式、数量、位置，跟三年前他离开的时候都一模一样，分毫不差，几乎让他错以为这栋房子几年间都没有住过人，所以才能一直维持原样。但他干净整洁，垃圾桶里有几个纸团，玻璃茶壶里盛着半壶白开水，勉强可以作为有人居住的证明。餐厅也是，厨房也是。许岩站在冰箱前，看着门上的冰箱贴，有几个是他旅游带回来的，有几个是网上刷到觉得喜欢买的，看起来旧了些，但一个不少。冰箱右门上的留言板也还在，写着记得喝酸奶，左下角画了个丑丑的笑脸，都出自许岩之手。以前沈直觉得许岩画的丑，总会伸手把那个笑脸抹掉，他抹一次许岩就重新画一次，坚持不懈，百折不挠。许岩在冰箱前站着，站到腿都酸了麻了，他转身上楼梯到主卧门前，不知道沈直在不在里面。许岩敲了敲门，没回应。许岩打开门，房间里漆黑一片，只有露台灯亮着。他径直走过去，阳台的茶几上歪着几个空酒瓶，风一吹就酒气阵阵，只是没看到人。许岩回头看，床上是空的，但隐约可以看见左边枕头上有个黑乎乎的东西。心跳不受控的快起来，重起来。许岩伸手摸到开关，视野骤然明亮的那刻，他看着那只墨绿色的小鳄鱼，感觉有一双手狠狠地摁在肩上，异常沉重的力道将他整个人向下压，让他不能动弹。很久以后，许岩的目光才艰难移开。床头柜放着他以前常用的水杯，那本没看完的书还倒扣着。许岩还记得看到第157页。之所以记得，是因为沈直曾经随口问了一句，他看到哪里了。许岩走到床边，拿起小鳄鱼捏了捏，是原来那只，很软丑丑的，肚子底下有点脱线，小小的破口里可以塞进一根手指头。他看得出神，忽然听见衣帽间里传来一声很轻的闷响。许岩放下小鳄鱼走过去，打开灯往里走，还是一左一右两个大大的衣柜，沈直的衣柜关着，但另一个衣柜是打开的，里面的壁灯亮着，悬挂的衣服全被推到一头，留下小半个柜子的空间。许岩停下脚步，站在那里一动不动，他的表情变得茫然和震惊，微微睁大双眼。